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单北大街南北双向，西单大悦城南门北门前的大木仓胡同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娱乐最王牌的各位听友们，大家假期快乐，我们来啦。 Hello， 我是艾科。Hello， 你刚刚提一下是不是很开心？ 对，忘开话筒了。哎，不知道大家是玩美了呢，还是还没有出门呢？哎，两种人都有可能，你信吗？有一类朋友现在听着我们节目，正在回京的路途中。 对， 郊游什么玩美了，开心。那个小镇啊，或者是什么， 还带着这个鱼也回来了。 对，农家乐什么的哈，一家几口人啊，或者跟朋友撸个串。也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听着我们节目说，他们为什么有地儿去？我们到底去哪里？ 还有另外一种朋友就是说，在放假之前，我就早已经做好了所有的攻略，就是你们在回京的时候，我还在享受假期。 我们是要把所有朋友的心态都猜一遍。还有朋友说，你们那儿嘚啵啥呀？赶紧放歌。都有十一假期，无论你是怎么选择，今天我们继续旅行的话题。今天呢，不太一样的是，我们要跟着综艺去旅行， 哎， 好不好？ 又说现在综艺节目真的是花样太多了， 对呀、啊。 而其中这个旅行节目真的是别出心裁， 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我们稍后就来聊一聊这些有趣的综艺节目。 好的。 初めに地は混沌であって、闇が支援の面にあり、あなたは言われた、光あれ、こうして光が立った。この光を良しとし、光と闇に分けられた。光を昼と呼び、闇を夜と呼ぶ。 管你在哪里，发射心电讯号，就瞬间拥抱，一起努力奔跑，超越时空轨道，看未来多美。 做王牌，文艺最前排，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带着综艺去旅行啊，在假期的第四天，祝各位假期快乐，并且放送好歌。刚才艾科说了，说很多这个旅行节目别出心裁，各种各样的啊， 是， 比如说，有这个开饭馆的， 还有开旅店的， 对，带孩子旅行的， 还有姐姐们旅行的， 是吧？这个节目里面的各种旅行的目的地，其实也是给观众种了草。 对， 那么有哪些不错的旅行目的地呢？今天我们也小小盘点一下，好不好？ 对，首先你要关注一下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林姐地林姐，告诉我你在这个假期去了哪里呢？ 嗯，然后我们可以挑选其中一些回头推荐给大家哈。 嗯， 好了，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稍后我们就来关注这些综艺节目。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天色是有点暗，气氛是有点慢，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对吧？是很简单，像是精致装扮，显得朴素。 是说呀， 卖了这么大一个关子。 没，咱们就是听听歌，别着急啊。这个哪怕你只听到一个地方，说那么多，万一你记不住怎么办呢？是吧？综艺节目《妻子的浪漫旅行》其实是应采儿、谢娜、颖儿和程丽莎 四位妻子， 对他们去的欧洲游嘛。 是，而丈夫们在后方演播室看妻子们旅行的录像片， 对， 就能够看到他们所不熟悉妻子的另外一面，就哎。这是我老婆吗？ 哎， 我怎么没有见过呢？ 这个有点意思 啊， 感觉我好像不太认识她了。 是是是，哎，跟谁发短消息呢？啊，嗯，这是谁留了谁的微信呢？哎，哦，开玩笑啊，其实这个节目呢，制作团队就是之前那个《花儿与少年》的那个团队。 是， 嗯， 而且这次妻子们的欧洲游去到第一站就是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对。 小啤酒喝起来， 对啊，巧克力吃起来啊！布鲁塞尔拥有全欧洲最精美的建筑和博物馆，摩天大楼和中世纪的古建筑相得益彰，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规划好。 还有著名的大广场，周围都是古老的哥特式建筑，它是始建于12世纪，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900多年历史了。 真的，你想啊，就是这些参与节目的男士看着自己的妻子漫步在古老的街头，吃着巧克力，坐着马车，那种感觉别说多酸楚了。 就是 为什么是他们？ 老婆，你快点回来吧。 对， 或者我去找你。 但是对于观众来说，可能会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儿。 看还挺过瘾的。 是。 Come on, baby. 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吃饱了吗？喝足了吗？ 好，又问了一遍哈，我们怎么有那么多问题问大家？其实是要推荐另外一个综艺节目， 中餐厅。 不用推荐，你们看的朋友应该已经看过了。 对， 就是赵薇带队，苏永鹏、舒淇、王俊凯在法国的一个小镇开了一个中餐厅。 对， 之前看啊，说科尔玛，科尔玛，有的朋友说，哎，这科尔玛在哪儿啊？ 对， 哎，是在法国。 我们去过法国，可能更倾向于选择这个巴黎啊、巴斯这样名气比较大的城市。 巴斯 啊，尼斯。 你是觉得巴斯光年在你旁边吗？巴斯， 巴斯突然间想到 巴斯苹果、巴斯土豆是吧？ 就饿了，尼斯这样的一些城市。 好的， 科尔玛对于很多朋友就觉得说，哎，相对是不是有点小众了？ 但小威尼斯嘛，因为你知道，就是他们有一次我看他们吃饭，就是苏鹏他们在那个就是小桥流水下，然后下了一阵小雨，然后那个地方的雨也是那种下一阵然后就停， 是 先是阳光灿烂一阵雨，他们坐在那个河边小河边上的一个餐厅吃饭。对， 我们不妨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在那个地方还有最著名的特产就是葡萄酒，法国干白的主要产区啊。 哎呀，真棒，这种欧洲的小镇消磨一下时光，晒晒太阳啊，喂喂鸽子啊，真的是非常理想的度假方式。可惜就是啊，需要这个你明白吧， 我可能要需要请假了。 早点规划时间，早点存钱啊。好，我们还是先听一首歌，这是我们最便捷的去找到一种感觉的方式。 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要先一起补习，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谁

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红星美凯龙十一团建货震撼来袭，10月1至10月7日，至尊帽50元购1200元周年升值册，北五环商场3000元券包免费领，朝阳路商场领现货券包最多可省2700元，详询店内。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蓝静丽家双节假日微信送券，家具满1万立减400，建材满8000立减300。蓝静丽家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入夜后，随着气温的下降，空气湿度逐渐增大，夜间到明天早晨，本市将有轻雾或雾，能见度转差，对高速公路行驶有不利影响，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比较适合出行。明天傍晚到夜间，西部北部有阵雨，请注意临近预报。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傍晚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4，大部分时间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 歌唱北京，听歌词。 歌唱北京，听歌词。这里您听到的是陈华希创作的歌词作品《走进北京》。你的岁月在故宫里歌唱，我的祝福在月季里芬芳，春在飘香。秋在飘香，古老北京舞动盛世的吉祥啊，走进北京就走进了富强，每一寸土地都收获希望，豪情满怀，开明开放，八达岭奏响腾飞的乐章。继续来关注，近日张韶涵旅程巡回演唱会第11站来到了北京，五棵松体育馆数万名观众伴随着音乐齐声唱起《隐形的翅膀》。而在演唱这首歌之前，张韶涵特意花了5分钟的时间在台上为全场歌迷介绍了一位特别的来宾——无臂女孩杨喜凤。8月21号，北京心灵之声残疾人艺术团演员杨喜凤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她5岁时因车祸失去双臂，但靠着顽强的毅力生活下来。《隐形的翅膀》这首歌给予他力量，他也多次随团去基层演出时将这首歌唱给更多的人。张韶涵看到了杨喜凤的故事深受感动，并邀请他来看自己的演唱会，并在舞台上鼓励他。我得知我的音乐在你的人生中起到了鼓励的力量，从来没有向命运低头，我觉得我非常幸运能有你这样的粉丝。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庞各庄到天宫苑，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爸爸，灰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就联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发光。 娱乐最王牌，假期快乐。 Hello， 我是欢兔代客。 感觉你是蹦出来的兔子，蹦出来， 不能是小马吗？ 对对对， 哒哒哒的出来。 哎，好，那我们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呢？我推荐大家双井那边 兔头。 不要说人家在哪儿，这个啊，所以我们先不说吃什么的这件事情。今天我们说的是带着旅行的这样一个， 带着音乐去旅行， 没有。带着综艺节目去旅行 啊，对对对， 你看这个就不一样了，因为确实是我们编辑也非常的这个负责任，帮我把这些综艺节目整理了一下， 是的， 就是真是要把里面的这些景点拿出来好好推荐一下， 嗯， 好不好？所以接下来这一段我们就要继续说这些综艺节目当中的热门景点， 对， 好不好？ 哎，说到综艺节目的热门景点，一定要提另外一个综艺节目，叫做《亲爱的客栈》， 嗯， 泸沽湖。 哎，接下来问题来了，回答问题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王牌福利哦。 好的， 泸沽湖是在哪个省呢？请大家回答问题，然后发到我们的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他现在内心觉得说，以前不是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吗？ 假期了，咱们开动一下脑筋嘛啊！好，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公布正确答案了，泸沽湖它到底在哪里呢？ 在哪里呢？ 就在泸沽。 好了，不要卖关子。 开玩笑啊，泸沽湖刚当然就是在云南了，对吧？啊，其实去玩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节目其实就是刘涛、王珂还有阚清子这些人在泸沽湖边上开的客栈。 对，而且又带起了一波这个泸沽湖的旅游热潮。 对， 这里有摩梭人的女儿国传说。 还可以体验一下当地人走婚风俗的花房。 哎呦，这个反正 什么叫走婚风俗啊， 我就不做这个细致的解答了啊，大家自己去搜吧啊，反正是当地的一种这个习俗啊， 就结婚的习俗吧。 对对对对对，反正呢就是这个小伙子据说还要爬个什么楼什么的才可以和这个心爱的姑娘约会啊。 那这个难度其实没有阿汤哥那么难。 对，当地还有一种船，就是乘船到湖中间，然后你那时候会水下的什么水草都看得一清二楚，湖上还有很多白色的水鸟。 哎， 对， 这个画面描述起来好像感觉挺浪漫的。 对呀， 它会围着你的手里这面包来转来转去的吗？会吧。 对啊，然后就是真的是你体会一下想象那个画面，算是人间仙境了， 就像喂鸽子一样。 好了，咱们听歌。 我看过一颗流星承载了太多期望，下坠时燃烧它最后的美丽，我想起他的眼睛在雪落自认识他的时候， 人保安全才放心，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辆出险不麻烦，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大半车辆定损理赔维修全程托付一条龙，给你真正的一享轻快好生活。服务咨询有专人，车辆交接有协议，服务后期有回访，省心有面全靠他。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继续回到娱乐醉王牌啊，你说现在这个都市的节奏得有多快，即使是 这个放个假，国庆的假期，北京的车少了一些，人也少了一些， 嗯， 节奏慢了一些，你都觉得说哇好棒啊。 对对对，因为现在城市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大家都特别向往这个慢生活， 好，所以 放慢我们的脚步， 就出了慢综艺。 对， 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其实在十一假期这样的长假，很惬意的一个剧情，就是在黄磊的那个向往的生活的那里面，就是 特别下饭。 对，人少清静，乡村村落啊，那个乡间的村落屋后边有一菜园， 嗯，哦，所以说可以摘点蔬菜啊，在池塘里捞点鱼啊， 对啊， 然后有农家那种很土的那个土灶锅来做饭， 嗯，哎，就是那个饭做出来，你知道跟你家里面就煤气灶做出来 真的不一样， 个味儿啊， 别说了。 对啊，吃完饭然后再像那个向往的生活那里面说的那样，你在那院子里面，你就秋千下你这么聊聊天是吧， 嗯， 看看星星， 吹吹风， 对啊， 秋风，哎， 哇，其实北京的周边可以找到很多这样子的地方， 对，嗯，可以去近郊旅游一下，感受一下北京的秋风。 对，但是就是路上有点堵啊，有可能。反正向往的生活的第一季，让人们向往的这个蘑菇屋啊，刚才我说了，哦，这个就在北京密云的武陵山脚下， 在北京拍的， 真的是这样。完了，这地儿估计人要多了。我们只说啊，去不去是你自己的事儿。 隐隐约约有声歌唱，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清澈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的小小村庄。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映在花衣上。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啊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轻轻跳动的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的模样。

时才能睁一遍，我们天空何时能相连。 苏阳牌，我是艾科， 我是白杰，假期快乐。 我们刚才不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向往的生活吗？ 对啊，这个到了六点钟了，夕阳开始西下了。 嗯， 我们可以不妨借着这样的景色说一说我们向往的生活。 我向往的生活就是像这个综艺节目当中呈现的那样，就一天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去忙一些不太有压力的事情。 嗯，其实到现在还没有说什么综艺节目，有可能别人是从现在 向往的生活， 对，你不说别人从现在听艾科说啊，我向往的节目什么《非诚勿扰》没有啊，开玩笑。那你就是真的会喜欢那样的乡间的生活吗？ 我会觉得说偶尔你去体会一下会还不错，但是不能长时间在那停留。 嗯， 你一定要就是动漫结合。 嗯，明白， 这样的生活节奏才能够搭配的比较好。 我给你推荐一种组合的方式。 嗯， 就是动漫结合的方式。 什么方式？ 骑着共享单车去这样的小镇，然后呢 我就这样推荐不出什么好的方式， 安静两天，然后再骑着共享单车回来。 我不够累的，我再半步能不能歇下？不能歇下来。 你先说啊，咱们可以今儿一起探讨探讨吗？是不是？ 就是因为向往的生活当中，它呈现那种画面是 平常不可得的， 很乡间。 嗯哼， 然后那种所有的你们吃的食材都是他们自己亲手种的， 新鲜。 对，除了新鲜之外，你还能真的是有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妈妈经常会说一句话：“这一天过得真的非常快。” 嗯，慢生活， 一天就是在三顿饭当中就过去了。 对，真是偷得浮生半日闲嘛。 是的。 好，我们继续来送上一首相对节奏慢一点的歌， 好， 让大家感受感受，好不好？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 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琴键，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爱哥。 哎呀，听着这样的歌，觉得晚风都沉醉了啊！ 怎么办？大家现在可以随手拍一下吗？把你们随手看到的一些美景都发送给我们。 哎，你知道，就是在城市里面生活的时候，我们大多时候不可能会有那种驻足的时间， 嗯， 尤其是开着车，你怎么可能说啊，我车往什么三环边上一停，我想看看风景？不可能，没有这样子的条件。 但是朴树可以， 朴树行啊，咱们不行。所以说，我们期待说。生活里面能够多留一些空白格，不是杨宗纬的歌、嗯、这些空白格呢不是你感情里面一定要留的，其实人的生活真的是要留一些空白，留一些白的啊， 嗯， 留一些白洁的、嗯、就是你要给自己一些时间让自己放空啊、或者是独处或者是安静，比如说你就开着车啊，某一天你就把车停在一个可以停靠的路边、 嗯、 你就静静的在那个车里面发几分钟呆，你看一看路边行进的那些骑着自行车的人， 对 对不对？ 其实之前王牌新发现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视频，那个视频当中就是在算一笔时间账，就是说其实你刨去这个睡觉的时间还有工作的时间、嗯、还有吃喝所有的这些时间之后、 嗯、 你仅剩9年的时间是独处的， 嗯， 你这9年该如何去分配它就是很重要， 对， 然后很多朋友就会觉得是有一种压迫感， 嗯， 其实大可不必，有的时候时不时的放松一下也算是填补时间最好的方式， 对，我们提供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啊、 是的， 当然其实更重要的事情是思考，我记得我们之前在分享文字也说过三体那个文字， 嗯， 不要就是突然有一天当你开始仰望星空啊，你发现你很久没有这么做了，你又发现自己的渺小，而且发现自己已经苍老了， 嗯， 这是一种非常难过的体验。 对，就是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回来带的一些礼物啊，比如说给妈妈带的丝巾，一定要督促她抓紧时间带起来。 嗯，最后我想用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来结束这一段，并且听一首歌。 嗯， 是安徒生的一句名言。安徒生是这么说的：“旅行对于我来说是恢复青春动力的源泉。”我想，我们之所以会远足，之所以会在这个城市偶尔驻足去思考，也是为了让你不要老得太快。 掌声。 好， 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去谢幕了。 好，谢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歌了。 唯一纯白的茉莉花盛开在琥珀色月牙，就算失去所有光，照亮虚无迷惘，在残垣废墟之中寻找唯一梦想，古老的巨石神像守护神秘时光，清澈的蓝色河流指引真实方向，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掌，坚定着希望去闯，唯一纯白的茉莉花盛开在琥珀色月牙，就算失去所有爱的力量，我也不曾害怕。是身上守护神秘时光，清澈的蓝色河流指引真实方向，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掌，坚定着希望去闯， 回到娱乐最王牌，联络我们的方式很简单，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说说你向往的生活以及向往的假期，然后可以留言给我们、嗯、然后在假期之后呢，我们也看看能不能把大家的向往的生活总结一些文字推送给大家、嗯、 对，其实这是一种美好的记忆，就像我们之前和大家来分享说未来的几年给未来的两年之后的自己写一封信一样的， 是 当你看到自己哎，曾经我说过向往的生活是这样，嗯，还挺不一样的。 对，我觉得假期可能会提供一些思考上的空间感，就是你不用想着说晚上吃什么、啊、跟谁见面啊，几点回家，就在现在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不妨用一首歌的时间可以好好想想你到底想要什么样子的生活，你向往什么样子的生活。 哎，这个命题大了。 嗯，想想就好。 嗯， 当下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金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金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金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金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Hello，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哥。 夕阳已经西下了啊，就是这时候的北京，尤其是在车辆少了一些的情况下，然后呢，你会感觉到一些安静的美。我觉得是最适合一边开车一边听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对，就是带着音乐去旅行的同时，我们看着这个平台上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送过来所谓他们的向往的生活，也会让我们觉得说，哎，这也可以代入一下， 对， 生活可以变得更加多彩斑斓一点。 对，你知道不是所有向往的生活都是像陶渊明式的那种归隐，什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哪有那么多东篱，哪有那么多南山，是吧？也有人，比如说我，我就希望自己向往的生活，曾经很希望是说在一个海边，然后有一间自己的小酒吧，或者是白天是咖啡厅，晚上是一个酒吧。 对， 然后呢，我可以在那个咖啡厅里面做一个很快乐的老板 啊、哦、 然后呢有一个很快乐的老板娘、 啊、哎呀，这是重点吧。 然后有娃，然后有这个狗啊，就是有你喜欢的事物，当然 在你周边。 你知道你向往的生活状态有可能是你现在现实生活的反面。 是的， 就是你现在可能是一个静不下来的人， 对， 或者是你是一个想法和欲望很多的人， 嗯， 但是你反而希望得到的是一种静谧的状态。 对，就是就像说我平常是一个特别懒的人，但是我向往的生活就是某一天我真的有钱又有闲的时候，我可能会到某一个小村落里，然后安定下来，然后去做我自己所有我想做的事情，学我自己想学的所有的东西。 嗯， 比如说学钢琴啊， 啊， 年老的时候跳芭蕾啊。 你说我该 学画画啊？ 这时候我该不该就是打击一下你？我觉得你的想法特别好， 当然不会实现的。 不， 就是说目标一样。 因为你给了一个条件嘛，说要去到我们小村庄，是不是？ 嗯嗯嗯， 去到小村庄，你要做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想先会学会怎么去种地。先学会怎么做一个快乐的农夫。 那我们还是要生活在城市里比较好吧。 所以我就说嘛，哎呀，呵呵，女人啊， 就是向往的都是活在想象当中而已。 对对对，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想象，没有这样的想象，人生索然无味。 对的。 好，那我们就继续送上一首好歌给你。 冷静的看待旁若无人的温柔，不得不在人往人来的门口，慢慢的学会平静的接受。我以为好不容易摆脱了从前，拥有了一个人就拥有一生，我以为不会重蹈覆辙的我们，原来一样天真。你总说有一天，如果我们还有缘，走一圈还是会回到对方的身边。我总怕有一天，就算感情没有变，我和你是在遇上别人以后遇见。不得不在热恋之中放开手，冷静的看待旁若无人的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今天我们唠叨了半天向往的生活，其实向往的生活千种百种，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目标。有人选择高山，有人选择湖畔啊，有人呢希望能够在海边，也有人希望有可以见到南山的东篱啊村落，就是其实都特别好。但是我总结一句，就是这些画面可能是你平常不易得的。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呢，那未必说向往的生活就是一定是乡村或田野， 对， 或者是什么大海。你哪怕是在一个都市的繁华当中，然后呢也可以有那种内心安静的感觉。 对，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有时候特别羡慕那种会画画的人，尤其会画油画的人，他们可以真的是在画布上勾勒出来自己想要的画面。 你知道我听过有人说他最向往的生活就是每一天可以有时间去逛菜市场，说你当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去逛菜市场吧，尤其是有一些不那么嘈杂的有点质感的菜市场，市井气和生活的味道融合在了一起。然后呢你会想着说，人的一天它应该是这样开始并这样结束的。 你有多久没有逛过菜市场？ 其实没有多久。 北京的菜市场我觉得还挺干净的。 是，所以说你看向往的生活不一样嘛。有人也想说，哎呦去逛个菜市场我就很开心，给自己做一顿饭也很开心。也有的人呢，他们向往的生活有可能就是这个城市能不能多一些24小时的图书馆。对，就是你看，就是当你某个夜晚寂静的时候或者寂寞的时候，你没有想到我要去某个酒吧喝一杯，而是想要去看一本书。 听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已经开始随手这个开始打开各种软件搜索附近的图书馆在哪里。 希望你们打开的是这个而不是附近的外卖。好吧，哎，外卖也没问题，饭点嘛。谢谢你们的收听，接下来我们继续送上一首好歌，给这个难得的假期。 再少一点点零食，再多一点点坚持，再少一点点挑剔，我想我也可以。再多一点点美丽，再少一点点痕迹，再多一点点运气，我就能靠近你。清晰清晰甜美空气，为自己呼吸，不只是从怀里。永远被别人的台词怎么演好自己，而也许尝过了多余的泪，才明白不值得回味心情的伤悲。再少一点点叛逆，再多一点点真实，再少一点点名利，我想我也可以。 心生凉凉之意， 怎么办？过两天又能见到你了。 什么话呀？好吧，那就祝你就是赶紧去做快乐的农妇啊， 去过我自己所谓向往的生活。 对， 此时此刻我最向往的生活就是能和自己的3-5好友围坐在一个桌子上吃一顿火锅。 好，愿你这个梦想成真，好不好？ 这个梦想还挺好实现的。 对对对对。